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64集。 故而我等大胆猜测， 西帐班说道， 此九人皆因极乐国药引发作，癫狂自枪而死。 明月上前行礼说道， 且生此番回返，亦是因为在道马关附近发现制竹花田。据当地农夫所言，城中所有官员服食极乐果，妾身妄自揣度，恐怕极乐果之祸已经蔓延至朔北各县府，上下官员皆沆瀣一气，为前兰所控。 沈问行听得目瞪口呆， 天爷，这是要造反呐。 沈觉眉头紧锁地转过身，扶着车壁走了几步。百里渊，百里渊。夏侯恋在云仙楼遇见百里渊，宝儿的酒里藏着颤生胶，被极乐国灭门的林北侯府，大同东厂呈上来的假公文。唐时期说伽蓝阎罗是个侏儒，所有的线索连成一线。他想起风雪之中那个女孩黑幽幽的双眼，百里渊就是阎罗天子。沈觉当即下令， 西仲、云秀带着你们的人马赶回京城，传令顺天府武城兵马司召集场卫，包围林北侯府，拿下百里渊。 二人同时抱拳， 是。 番子们迅速上马，月下黑色刀鞘上的金色暗纹流淌着冷意，锁甲上罩着一层薄薄的霜色。西仲一马当先，拍马而出，马蹄裹着飞尘哒哒作响。沈觉踩着番子的肩背上马车，手扶上沈问行的肩膀的时候，余光中有一条冷硬的光芒一闪而过。他悚然一惊，一股冷气从头顶窜遍全身。他张口想要示警，然而已经晚了，空气中传来扑的一声响，最前方西仲胯下的马头炸开鲜红的血花，如泉水一般喷薄而出，笼罩了西仲满头满脸。他来不及惊恐，因为他的脖子在下一刻被看不见的千机丝切割，头颅飞出，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。沉重的马身带着无头的躯体整个跪下去，埋没在黄土烟尘里。云秀的马太快，根本来不及勒停，眼看马匹就要通过千机丝，那根极细的绝世杀气近在眼前。云秀在马鞍上猛地一踏，一个后空翻如青燕一般跃下马匹，与此同时马头被千机丝割成两半，鲜血喷洒如雨。西仲的头颅落了地，咕噜噜滚到一双穿着黑色靴子的脚边。 有刺客，保护督主。 番子们嘶声大喊，纷纷拔刀围在沈觉周围。雾浓了，漆黑的夜色里，刺客们像乘着月光下降的幽魂，一个接一个从雾气中走出，前后都有，数不清人数，只能看见一面又一面没有表情的白瓷面具。在所有刺客的后方，雾的最深处站了一个男人，提着刀静默无言。他没有动，无数刺客从他身边走过，而他像是一块礁石，仿佛亘古之初便立在那里。像是猛兽之间的直觉，沈觉有种预感，那个人是刺客中最强的杀气，他出鞘之时必然浮尸遍野，血流成河。他们隔着重重刺客和东厂提旗遥遥对望，目光相接之处似有烽火灿然。死亡一般的沉寂中，那个人开了口，是一个年轻的声音。 七叶伽蓝迦楼罗率领八部众，恭送厂公往生极乐。 两方对峙，雪亮的刀身反射着清凌凌的月光，刻骨的杀意在寂静的山道上流淌。沈觉却很平静，一双眸子波澜不惊，像没有涟漪的寒潭。他推开搀扶的沈问行， 望着迦楼罗说道， 你就是迦楼罗，咱家原以为会是个经验老道的刺客，但你的声音听起来很年轻，今年多大岁数？满了20吗？ 他环顾雾气之中的刺客说道， 你们呢，庚辰几何，可有妻室，可有家眷，整日混迹在生死场，你们不怕死吗？咱家身边皆是东厂精锐，你们谁又有把握可以活着离开这里？ 寂静。刺客们沉默不语，阴冷的目光透过面具黑幽幽的眼孔，窥视那个脸色苍白的男人。沈爵继续说道， 咱家知道尔等皆为极乐国所制，正巧今日来咱家查抄了不少极乐果，通通存于东厂府库之内。咱家给你们指一条明路，离开茄兰，投靠东厂，而等投诚者皆为锦衣校尉，赏黄金万两，家仆100。迦楼罗，若你愿投诚，咱家许你千户之职，官居正五品，从此尔等皆可光明正大行走于阳光之下，娶妻生子，博取功名，印及儿曹，光宗耀祖。 无人应声，沈爵轻轻微笑说道， 最重要的是茄兰每年只给你们10颗极乐果，而在咱家这里，尔等想要多少就有多少。 雾气之中的刺客们面面相觑，刀光闪烁不定，泄露了他们蠢蠢欲动的心。沈问行呼出一口大气，和抱着玉姐的明月对视了一眼，茄兰刺客太过强悍，死地里浴血而出的修罗恶鬼终究不同于平常的刀客。远远望过去，山道上聚集的刺客和暗桩不说有100，起码有70-80个人。茄兰这次是下了血本，将京畿一带的部众通通召过来了。但所有人都明白，80部众中只有一把是真正要沈绝命的刀，迦楼罗。 哎呀，长工好一张铁嘴，一番话将我们的军心搅了个乱七八糟。 一个阴寒的声音从马车后传来， 可惜呀，长工许诺得太过轻率，我等血债滔天，便是长工答应我等投效东厂，那文武百官也不能答应。 你叫什么名字？ 沈爵回过头， 茄兰魔侯罗家。 沈爵低低一笑说道， 此事你不必担忧，咱家自会禀明圣上，讨得特赦令，赦免尔等一切罪行。你们并非特例，早在你们之前便有同你们一样的江湖人投靠东厂。云秀，咱家说的可对？ 云秀抱拳道， 不错，诸位弟兄，你们若去过山西，应当听过在下的名号，出云刀云秀便是在下。在下亦曾是朝廷通缉要犯，2年前方向督主投诚。诸弟兄若洗心革面，助东厂擒拿阎罗百里渊，督主定不会亏待你。 刺客们在踌躇，彼此交换着目光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